归家的喜悦，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，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。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60-6885858 6868-5858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面长字跟我来那个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，面包点心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烟花婶儿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我、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老剑客云龙九县周巡收了自己的外甥杜奎做徒弟，教授他武艺，练武之余，为了让孩子放松放松，准许他出门去逛庙会，但是却叮嘱他在庙会上千万不要惹事。那么这杜奎出去逛会就真的能够平安无事吗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赶小孩杜奎走到庙头了，这么一瞧啊，真热闹，小时候真来过，没有这印象。在舅舅家练13年武，足不出户，这一放出来一瞧啊，心里痛快，俩眼不够使的了，看什么都新鲜，瞧什么都好吃，兜里有钱呐，这儿买点那儿买点，寻常的这些个玩意儿啊他瞧不上，他也不缺。往前正走一瞧啊，有打把式卖艺的，小孩会把是爱瞧啊，往里探头那么一瞧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单刀啊，花枪啊，石锁呀，石盾呢、这个把式怎么还换钱呢？这么些人围着瞧，大把往里扔钱啊，连声喝彩也不值好啊。哎呀，我这算瞧着没瞧啊，你说我瞧了吧，我不爱看，你说不瞧，我跟他站了会儿了，舅舅师傅说了得给钱，还得扔头份钱，还得多给钱，心里话这真不值，拿出钱来往里拽，摸头就走。打把式瞧见他没有？瞧见他了。打刚才他往这一站呢，抱着肩膀就撇嘴，小孩呢不会说瞎话啊，心里没这么城府，他心里怎么想的脸上带得出来。那打把式都是久走江湖的，对不对？眼是关宝珠，嘴是问金石，说我们行话叫把点开活，一看这个茶本，这个不一定准给钱，行话叫什么叫不掉厨。哎，那没想到还大把扔钱，大把扔钱不说，还转头就走，给完钱就走。好的，让您一位嘞，您要都是这样的也行，撇嘴归撇嘴，认真给钱还不少给。 连着看了八份，全这样，瞧一眼不怎么样，扔完钱就走。赶一扭头啊，走到庙东头，这块地方额外的大，围着人额外的多。你瞧啊，这打把这卖艺够30多人，戳着刀枪把子，拿绳子呢，把这刀枪把都连起来围这么个圈，这人呢就站在绳子圈外头。场子里头呢，拿沙高立起来，可就架起刀山来了，全都是一巴掌宽呀，尺半那么长的刀，砍刀，砍刀杆砍刀，刃都冲上，哎，在这沙高梯子上绑着，接一步绑一把，接一步绑一把，一会儿要爬这刀山。沙高紧上头呢有旗子，旗子下边有铃铛，随风飘摆，铃铛一响，为的是招人。紧跟着呢，两根沙高，这不是刀山立起来吗？上头还有横着过梁，这过梁这根木头可不是光是为了固定用的，顺上边呢垂下两颗大绳子来，这两颗绳子可不是白垂，一会儿有玩意儿。单有人呐要爬这绳子，人拽人，最后啊是头发拽头发，两只脚啊盘在绳子上头，这个女的头发拴住那女的头发，俩人要转起来，惊险。他这是一大家子人。那么现在场子里头呢练得很热闹，他人多玩意儿就多，围的人也多呀，大伙儿爱看不走，大把大把往里扔钱。赶小孩杜奎走到这儿，正练什么呢？正练钻圈。当间有个木头架子，木头架子立一圈，这圈可是活的，能摘下来。先开始是大圈，这圈越换越小。您再瞧啊，这人呢也是10个人分两行，5个站这边，5个站这边，对联跑，唰唰唰，让您看的眼花缭乱，顺这圈里头钻过去。大伙儿呢纷纷鼓掌喝彩掏钱。练到最末拉脸这儿出了一大胖子，身材魁伟，肚大腰圆，他往外一溜达，大伙儿哇就一场笑。为什么？这怎么钻圈儿？钻胖怎么钻呢？可不但他要钻，到他这儿还加玩意儿了，他要卖牌卖牌，道请道请，哎，各位，我要钻回圈儿。说我们行话的，有贴靴的，量活的，他们这一块儿打把式啊，卖艺的，可就有一位出来了，说：“嘿，你歇会儿好不好？你在我们这儿管打锣，你好好打你的锣去好不好？没事，你钻什么圈？哎，我瞧他们钻的好，我也要钻回圈。你住了吧，哎，歇会儿吧。那圈那么点，你过得去吗？你瞧不起我？不是我瞧不起你，眼睁啊，各位说他跟我们这儿没练过。”是不是他傻？吃饭呢不知饥饱，睡觉不知颠倒，跟我们这就管打锣，还打不到点上，竟逮着腮帮子上，应当打8下，他打6下，他不认数。哎，可得罪贵宝地的各位父老，没有他练，他这出来混充伺候。胖子越听越不爱听，你这么着，你既瞧不起我，今儿我还非练一手不行。我要钻过去该怎么说？钻不过去该怎么说？啊，钻过去，钻过去，今儿我不要钱，挣多少钱都是你的，看见没有？里三层外三层，围着这么搓，父老乡亲，你要钻过去，我趴在地上挨个给大伙磕头求财，把钱要下来全是你的。那么你要钻不过去怎么办呢？钻不过去啊，钻不过去，我趴地上磕头，我跟大伙儿磕头求钱，把钱缺的都归你。 杜魂在人群外头听着，归你们俩谁不也归你们这伙人吗？人家俩人这一唱一和的，一逗一捧的，反正我们是得给钱，就是你钻得过去我们也得给，钻不过去也得给，可这大胖子过得去过不去呀？嚯，大伙儿这个胃口都吊起来了，老百姓围着呢，跟着起哄，甭废话，钻钻钻，我们瞧瞧钻。那要他钻的麻烦点，他钻的得有俩人扶着架子，别人钻的没人扶着那木头架子，回头他这一蹦啊，把木头架子碰躺下，这个圈滚出去呀、再碰着哪位，来拔点拔点，单过来俩人，一左一右啊，吊住那木头架子，扶好了这圈，大胖子呢，这脱衣裳，这一脱衣裳，大伙儿更乐了，为什么？有这衣裳勒着还不显，这一脱衣裳，这肉啊，整个全出来了，一身的肥肉，往后倒退，错，错，冲着这圈噔噔噔噔噔往上跑，蹦起来多高，这脑袋呀就扎这圈里头了，整个这身子由这架子上窜过去，大伙儿一瞧啊，呦，过去了，过去可是过去，圈没了，俩人吊着一空架子，架子那圈呢在他腰上，整个卡在这肚子上，这人呢带着圈就过去了，还亮相，嘿，大伙儿一瞧滑稽，这个乐呀，哇，杜魂看着也乐，要这么钻呢，谁都会钻，可是钻不过去，连圈都带下去。那位过来了，怎么样？不行吧？你钻不过去吧？哎，没钻过去，费挺大劲，把肚子勒这圈儿给吞下来。我忘一档子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你看你们刚才钻圈跟我钻不一样，你们钻圈一只胳膊在前，一只胳膊在后，到圈跟前全都这么过去，唯独我呢是这么过去，这不好过。这回啊，我先过一只胳膊，大概就行了。刚才这就没过去，这回你还钻呢，我还钻。他你这钻圈不在胳膊上，在你这肚子上。你瞧你这肚子多大个儿，你瞧我们肚子多大个儿。你呀，甭费这个事了，别招大伙儿说了，你别钻了，不介。各位爱瞧不爱瞧，那大伙儿都爱瞧，我们爱瞧啊，爱看大胖子钻，大胖钻。那爱瞧会儿爱瞧，您可捧捧我，我可别白钻这个。这回我真钻过去，您各位可大把扔钱，打说我们大把扔钱。把这圈儿摆在架子上头，大胖子退回去，瞄准这圈儿，摆好了姿势，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，蹦起多高来，唰一下又进圈了。人过去，大伙儿一瞧架子上圈又没了，又卡在肚子上了。那位过去不摘圈，抡圆给了一嘴巴，你费这事干什么呢？我不让你钻，你非丢人现眼，甭废话，跪这儿磕头跟大伙儿求财，今儿钱全是我的。大胖子不服，把圈吞出来瞅这圈运气，这圈不对，你们钻的圈都钻多的圈啊，你们都钻那么大的圈，可让我钻呢，钻这么点的圈，那没法不卡。你瞧你瞧你瞧，刚才嘛赖姿势不对，这么会儿又赖这圈不对了，那么依着你钻哪圈我挑一个，把圈都拿出来，那圈是多的呀，有人过去抱过来好多圈，拿绳子拢着，当着大家伙把绳子拆开了，有大圈有小圈，呼啦一下往场子里扔，大棒子过去挨个挑，挑半天，最后啊挑一这么大个儿，说悬了他这脑袋也就刚过去，我钻这个能钻过去。这位一听怎么着，那么大的你都钻不过去，这么大的你能钻过去，你别乱了， 你这不耽误大伙儿时间，大伙儿这都盯着看玩意儿呢。哎，这回我还一定是钻过去。这我要钻过去怎么说？这你要钻过去，我磕头拜你为老师；你要钻不过去，我磕头拜你为老师。俩人这么一斗贫，跟着他们的人呢下来这么一脸钱，说行话叫脱储，就这一档子玩意儿就要下不少钱来。最末拉脸大胖子说不要这架子了，俩人拿着，俩人把这圈平着拖好了，再瞧大胖子啪一搬自己这条腿，就这一搬腿，杜魂这么一瞧，哟，跟刚才判若两人。这有个名字叫朝天凳，这腿啊贴着自己腮帮子在这儿呢，这儿是脚，拿手一扶自己这腿肚子，伸手一接这圈往上这么一套，眼瞅着顺着这身子可就下来了，到脑袋这儿连胳膊一块过去，这手一往下推可就到肚子这儿了。大伙儿一瞧那么点的圈，把他这人啊勒成一葫芦形了，怎么过去的？大伙儿一瞧，哎呦，厉害呀！到这儿啊，他可就说了话，哎，坏了，干了嘿，有点过不去。旁边那位一瞧干了，要勒死。我说我不让你练这，你非练这个，过不去了吧？完了，这怎么办？我是能过去。这么着，老少爷们儿再给我喊个好，谁再扔一把钱，我可就过去了。他一条腿在上，一条腿在下，中间勒着一圈，他在场子里奔奔蹦，大伙儿瞧着这个乐呀。杜奎一看缩骨法，别瞧他胖，真有功夫啊。杜奎一伸手啊，他就拿出一大把钱来，哎，我让你过去。这一大把钱哗啦往场子里边这么一撒，你再瞧这大胖子可就不说话了，猛然间一吸气，一推自己身上这肉，就跟变戏法似的，秃噜一下，顺这圈过去了。赶再过了肚子往下推就好办了，拿手自己往下一撑这圈，这圈就到磕膝盖了。到磕膝盖，他可不往下走了，顺着磕膝盖人往下这么一躺，就地一个轱辘毛，伸手摘圈一亮，这圈一抄地上这把钱，啪，这么一亮相，是可堂的彩声。大伙儿一瞧，呵，真有玩意儿啊！大伙儿又说又笑又乐，都给这大胖子叫好。大胖子站起来，哎，我要还累了，我歇会儿，该你们了。这正说着，就从这人群外头啊，来了一伙人，都给，都给，都给，都给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快快快快快！稀里呼噜撞进一波人来。杜奎闪脸这么一瞧，有这么七八个豪农，拥拥簇簇一位少爷挤进场子来了。到场子里头不是有绳子圈吗，直接过去提了绳子圈，就把少爷给让到圈里头去了。人都在圈外头瞧，他可就进来。卖艺的有板凳啊，有门凳啊，那两条板凳啊对角八字摆着，要搁地上的行话那叫龙门，那不能随便坐。豪奴不管那个，伸手把这板凳就给抄起来了。少爷您坐这儿吧。这种的大马金刀往这儿这么一坐，一伸手，旁边有人就给递水、递旱烟啊、递鼻烟、递零嘴儿、递手巾。坐在这场子里头啊，吆三喝五，这帮人可就瞧上玩意儿了。那酒走码头的打把式卖艺知道这是当地的恶霸，不敢惹，还得什么好言奉迎。杜魂不认的，杜魂没出过门啊。这街坊邻居们都是当地的，松阳县当地的百姓一瞧，哟，这个怎么有认识的？别惹，别惹，这可了不得！好家伙，今儿他也赶回来了。谁呀？他是好，这小子姓潘，叫潘豹。哦，潘豹，他怎么这么横啊？好，你还惹得起他？他姐姐呀，是他妹妹，在北京。 在北京怎么着？在北京也不是哪个王府嫁王爷了，就他，他这模样啊，他姐姐妹妹嫁王爷，给王爷当福晋，不是，也不是哪个王爷的七房姨太太，他这就了不得了。他在家里边作威作福，连松阳县都不敢惹他，是吗？少说闲话，让他听见了不得。是，他没听见，杜奎可听见了。杜奎一瞧，这大概就是我舅舅师傅说那恶霸。干嘛就让我呀防着这路人呢？别惹他，他一会儿要做出什么行为来呀？哎，我呢也假装没瞧见。别怄着气。果不其然，潘豹这小子看玩意儿跟别人不一样，品头论足。人家练得多好啊，他也要包贬包贬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叫他妈练呢？这不纯粹玩吗？啊，你说这我能给你钱吗？大爷可有的是钱，我有钱我也不能花这迷信钱呢，是吧？你指我给钱，我给你钱。男的练呢他就这个，可人这个班子里头还有小姑娘呢，小姑娘一练，不管练成什么样，他先喊好，好，嘿，练得不错，卖力气，练完了过来，上潘大爷这来，潘大爷给你水喝，啊，我这个壶里边沏着好茶叶，温凉不点正喝口，我还带着毛巾呢，我拿毛巾给你擦擦汗，妹妹好好练。就是那上岁数的妇女啊，她也得跟搭个搭个，也得多说几句话，这个厌气也就别提了。杜奎哪瞧了这个？杜奎一瞧，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？下三滥，仗着他妹妹啊，在北京给人家当姨太太，在家里边就至于这样作威作福吗？我再多瞧一会儿啊，我非揍上他不行，让我舅舅知道啊。不乐意，我走。杜奎啊，不看了，分开人群往外就走。走到西边，这儿有一个打把式卖艺的，跟那边截然不同。这怎么意思？这是个和尚。和尚啊，练一口刀。和尚在这刀上啊，还真有功夫。他不是瞎练。要按杜奎瞧，整个今天城隍庙最有能耐的就这和尚，他爱看，站在这儿瞧和尚练刀啊，瞧的是津津有味，和尚练的是真不错。这儿正瞧着呢，就听身后的躲开躲开躲开停下，停下，怎么意思？这潘豹又追这边来了。杜奎扭向回头，心里这个烦呐，心里话说，你瞧，我不瞧那边就为躲他，我跑这边来了，他又跟这边来了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，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《戏迷乐》节目。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，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条条都与爱心连，